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出品，边疆工作室制作，明月清原著，古风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 也许查云硕是算准了幽州不会出城支援，一旦幽州出击他就会退，但也许蒙苍还有一计，他打幽州是图谋靖北。那现在打靖北，怎么就不能是在图谋幽州呢？敖仲如果真的举大军出幽州救援，而查云硕在路上以铁雾塔设伏，谁能承担这后果？叶庆轻声道：“ 侯爷不会跟幽州求援的。” 靖北侯甚至没有给幽州传信，他知道战报敖仲早就看到了，所以由敖仲自己决定。幽燕三处的战略都是各自主将承担，监军中最位高权重的恭亲王也不能左右。如果他求援成为了敖仲决心出兵的契机，一个人导致丢了靖北和幽州，恐怕不只是他无颜见先祖于九泉之下，连凌烟阁上的牌位都要被清出去了。一片沉重的沉寂中，敖云抿了抿唇，忽然道：“ 如果靖北被耗完，敖仲再出来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现在的时间贵比千金，在最后这不到一万的重骑兵耗完之前，敖仲必须做出决断。叶庆只当他是在陈述事实，却听见楚良才道：“ 侯爷不会愿意退的。” 如同灵犀一点，叶庆瞬间明白了过来，敖云那句话的重点不是敖仲，而是靖北侯。靖北军耗完之前都是敖仲思考的时间，只要靖北最后一点主力晚一天耗完，敖仲就多一天思考，不是多一天观察的时间。如同下棋，观察的越久得到的信息就越多，能多推演一点后续的变化，做出的决定就更可靠。他要靖北侯用尽所有方法给敖仲尽可能多一点抉择的时间。而他们都很清楚那是什么意思，放弃玉门关，退守凉州。像幽州牧当初一样带着骑兵守城，也许能等来敖仲的支援，也许敖仲权衡之下放弃，那最后的靖北军乃至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要跟着靖北侯一起屈辱地死去。李弘当初的待遇斩首挂城楼，会在最骄傲的靖北侯余业身上重演。也许蒙苍当初对幽州牧的侮辱就是为了这一刻在铺垫。如果蒙苍没死，敖仲甚至连这点思考的时间都没有。西戎南北两院联手仍然抹不平分歧，再加上查云硕身体已经支撑不住连日大战，但如果在蒙苍手下，这三场大战会是如同狂风暴雨一般，一场接着一场，不会给靖北侯反应的时间。在退守凉州之前，靖北铁骑迅速全军覆没。敖云的提议太疯狂了，无论是兵法还是小孩子都懂得算法，必败的结局下肯定是要换最多的敌军才划算，给后面的阵线减少压力。但也许是楚良才太信任敖云，也许是敖云的眼神太坚定，叶庆竟然也被说服了。 我会尽力。 他顿了顿，艰难地做出承诺。 尽力说服侯爷。 离开前，叶庆忍不住看了一眼帘幕后安坐的青年，身形十分挺拔，气度尊贵。都到这时候了，还没有牺牲离开的意思吗？为什么会这么相信敖云？他不知道，他以为的敖云本来不叫这名字，应该叫做严君玉。 我也回去了。 楚良才低声道。严君玉并未抬头，只是嗯了一声。他也要去说服靖北侯了。这想法看似无比偏激，放弃一切只拖延时间，但严君玉的兵法是化用了枪法的意境，只认准一个目标，一往无前。满盘皆输之下，唯一可能的生门在幽州，在敖仲，那就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这里，不去想任何其他，不惜一切代价给敖仲时间。蒙苍已死，他的兵法却没有死。就算在他死去一年后，严君玉仍然能感受到那种恐怖的让人气都喘不过来的压迫力。 刺杀无法改变这场大战的走向，这是荣浩讲的阴谋无法战胜阳谋，也是洛恒讲的道，如同滔滔江河般的大事，就算是天子也无能为力的。何况就算蒙苍没有后招，西戎也自然有别的聪明人。赫连现在作壁上观，可以说他仍然在履行茶楼上的约定，让大周消耗南北两院的兵力，助他夺得西戎王位。但如果幽燕铁索连环被打破，西戎大军有机会窥伺中原，他会不会动心？如果他接替蒙苍的位置，和萧景琰王不见王，会不会像当年查云硕和庆德帝的对峙一样？那甚至不再只是数十万或者数百万的伤亡，而是整整数十年的战争，将整整一代年轻将领消耗殆尽。这场赌局赌的不只是幽州，还是未来几十年的国运，谁敢以天下的安全来赌？这是王与王的棋局，五万新兵不是为了赢，甚至不是为了消耗，只是为了多拖一点时间。除了天子，谁有这种铁腕的决断？谁又能背负这样沉重血腥的抉择？而敖仲只是一名大将，他会不会有这胆量走出决定整个棋局的最关键的一步？最后的一战是玉门关，查云硕的旧伤终究影响了西戎的速度。这一战在断龙口大战的一天后，叶庆不得不感到庆幸，因为这给了敖仲最后的思考时间。他还是没能说服靖北侯，楚良才也没有。年轻的王侯最终选择以最后的军队多换一点西戎的伤亡。 谋与略是天子应该思考的东西，我是为将之人，只要我凉州儿郎每个人都换掉三条西戎狗，我就不怕去见我的先祖了。 善勇者溺于水，余家的练兵之法天下无双，最终也败在自己引以为傲的精兵上。为将者只能看到眼前，他看到的是自己的兵两个能换掉三个西戎人，看不到幽州燕北面对西戎的残酷战损。如果失去靖北的威慑，整个大周的战损都会一跌再跌。他始终不肯放弃玉门关，一万铁骑加上东西营断龙口的残兵，目前最终的数目是六万，带上五万新兵背靠玉门关与西戎人决战。开战之前，靖北侯披甲上马，熹微的晨光中仍然是靖北传言中的英武青年。叶庆的陌刀阵失去了盾兵的保护，只能跟随骑兵与对面的铁雾塔硬扛，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能回到与东营协同作战的日子。敖云的安西右营仍然是最勇猛的存在，叶庆在那一刻终于明白为什么魏章一定要跟着他当先锋而不肯自立家门。原来最锋利的剑是要养的，要有最安全的后盾才能支撑得起那一次次必死的冲锋。马上的黑衣少年如同一支利剑，一次次撕开西戎的防线，敖云没有一次让他失去策略。有一波冲锋未张，甚至是逆着地形，西戎的铁雾塔如同黑色巨浪从山坡上俯冲而下，哪怕是最勇敢的人在那一刻也难免升起面对死亡的恐惧。而敖云没有让未张失望，他的先锋为他破开巨浪，而他的骑兵如同一只蝎子紧随其后，在那一瞬间的景象如同神话中能分开海水的号角。东营的骑兵像巨刀一般劈开巨浪，银枪白马的青年如同一团火焰在山坡上斩首西戎的将军，将人头高高举起。 小票旗，小票旗，小票旗，小票旗。 战场上响起欢呼声，这声音早已不如靖北第一次大战时响亮，甚至是低沉而带着伤痛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反而更加让人热血上涌，仿佛周身也燃起火焰，愿意跟随他一起赴死。叶庆在这瞬间明白传说中那些不世出的将领该做什么事，是练兵，也是替国家尽职尽责，守住该守的地方，打赢该赢的仗。但更是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绝望中，成为所有士兵心中的那团火焰，想带所有人回家，那是少年才会有的希冀。战场上哪有永不死的人，这次战役中侥幸存活总会死在下一次。胜利大捷大胜斩首数万不世之功，那都是君王的事，在此时此刻的这片战场，在每一片战场，每一个人会死去的可能都比活着大。 而他让所有人都相信他会活下去，他会斩杀所有的敌人，破开所有的防线，杀光所有阻挡在他面前的人。所以跟着他，追随他，拥戴他，成为他，像此刻这山呼海啸的欢呼，只要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耀眼的光芒与火焰中成就这份功勋，共享这份荣耀。这甚至不只是生的希望，而是某些崇高的炽热的东西，让人愿意随之燃烧，为之战斗。人终有一死，如果一定要死的话，那就死于这份荣耀吧。这样当死亡降临的时候，至少是以英雄的姿态。就连那支暗箭也没让他倒下。有一瞬间，敖云是踉跄了一下，叶庆几乎要以为他会从马上摔下来，但很快红色的火焰又席卷而下，直接冲散了黑色的潮水。叶庆直到半个时辰后才来得及与他相遇。他的陌刀阵在骑兵的掩护下绞杀了一小只铁雾塔，但原本近万的陌刀队早已不到三千。 你怎么样？ 与骑兵互相掩护着后退的时候，叶庆问。敖云没有回答，他半张脸都埋在头盔中。叶庆还是从他带着汗的苍白脸色中看出了端倪，他的腹甲下埋着半截断剑，是铁质的剑杆，威远将军就是死于这种暗箭。据说西戎人给这种剑起了个名字，叫斩将剑。铁剑头上带着倒钩，又准又势大力沉，重骑兵的盔甲也挡不住。 你去侯爷那边，西戎的箭手不止一个。 撤！ 敖云只低声告诉他，再度策马而去。叶庆的陌刀队已经组不成阵型，也确实该退回休整。这次靖北军是全军出击，靖北侯披挂上阵，亲自带着重骑兵冲锋。叶庆退回去时，靖北侯的旧伤已经裂开，匆匆包扎之后，又要带着骑兵冲出玉门关。叶庆拉住了他的马：“ 侯爷，咱们退吧。”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